中西漫片，影视娱乐，光影不言，尽在首轮影月。主持：影仔。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你哋好啊！我系卵仔，咁今日咧就好欢迎大家收听呢一个第一集嘅首轮影院啊！咦，点解会有呢一个节目走咗出嚟嘅？话说咧，我嘅前身有个节目咧叫做唔系我嘅，即系有个我好好嘅朋友 Otis 咧，本身有个节目叫做通识流嘅。咁我咧有阵时咧都会上去咧做讲下关于电影啊，甚至系关于电视啊，一啲八卦嘅嘢嘅。好啦，咁跟住就机缘巧合之下啦，咁就一个决定。咁系咩决定呢？就系咧阿 Otis 同埋一班主持啊，即系阿 Bon 啊、阿加百列啊，甚至系阿 John 啊，咁我哋就决定咗就由通识流200集开始咧，就正式执咗执咩咧？就执咗通识流呢个节目嘅。咦？咁通识流执咗，咁系咪有其他节目走出嚟咧？我哋就嚟一招就金蟬脱壳啦，可能叫做咁就将一啲节目就拆开好多个环节，好多个唔同嘅节目走咗出嚟。咁我咧就小弟咧就第一次喺呢一个单丁一个人啦，就喺呢一个网台节目啊，咁就同大家见面嘅。咁就要多多包涵小弟啊，因为我未试过第一次咧一个人咧录成大约30分钟嘅节目嘅，咁所以咧有咩问题咧，亦都好欢迎喺通识流个 fan page 啦度同我有交流嘅。好啦，咁讲多少少先，咁点解呢个名字叫首轮影院咧？咁当然啦，我系卵仔。我是卵仔，咁首轮喎，有个轮字啊嘛，咁所以咧咁啱个名咧，我就好似一啲戏院啊，想玩头即系头啖汤嗰啲，我哋叫做首轮咯，咁就首轮影院啦，咁都叫唔错。咁但系咪我哋就系讲关于电影嘅嘢咧？咁就绝对唔系嘅。咁我就会讲关于香港电影之余咧，咁啊都会讲下关于香港嘅娱乐啦。咁当然我唔系瞓喺人哋隔篱嘅。因為很多 friend 都告訴我，說咦喂，你成日都好像乜都知道人家的是是非非的，你是不是經常看八卦雜誌的？老實說，以前真的會看八卦雜誌的，現在就少看了，那就轉了上網去到做這個就是瀏覽這些新聞啦。除了說香港的娛樂啊電影之外呢，我也都會想說一下關於接下來的節目呢有个愿景嘅，就是想关于讲下香港电视业啊，甚至乎系海外嘅漫片啊，可能同海外嘅唔同嘅资讯咧，同网友或者系支持者有个交流嘅。咁所以咧就有首轮影院呢个节目。咁虽然咧通识流咧，我都讲少少嘅，虽然通识流应该系第200集寿终正寝嘅。咁今集呢个礼拜咧，今日系4月。等下先计下条数先，今日应该系4月17日嘅，我冇记错系啦。4月17日系星期五嚟嘅，咁4月17日星期五啦，咁仲有两日咧，就有一个好盛大嘅典礼啊，就系香港电影金像奖嘅。咁所以咧，本身咧，我谂住将今集嘅节目咧，就摆喺通识流其中一个环节去同几位主持去交流嘅。咁基于想快啲将呢个首轮影院呢个节目走出嚟咧，我于是乎咧就同Otis 啦，我都其實佢都係叫台長噶啦，唔係嗰個台長啦，即係唔係網絡世界其中一個台長啦。咁就同Otis 講就話不如今集不如早啲出街啦，就直接不如將首輪影院叫做呢一集叫做第一集咯。咁於是乎咧，咁應該係我係應該如無意外應該係第一個擺上去 YouTube channel 而通識流未接嘅第一個節目，咁即係話我嘅節目出現同呢個通識流就嚟接嘅時間咧，係有少少重疊嘅。咁最後都講少少啦，我希望有時間嘅，咁我希望有時間咧，可以盡量 keep 住每個禮拜做一集。咁我亦都嘗試一下一啲講法，睇下大家聽落去究竟有冇問題啦，或者有啲嘢想同我交流嘅，咁可以歡迎同我喺 Facebook 啦，或者喺通識流嗰個 fan page 同大家溝通嘅。 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咁我都講咗太多閒話啦。咁我事不宜遲，咁我哋今日咧就講下今日嘅重點先。嗱，啱啱我都講咗啦，嚟緊4月19日星期日咧，我哋就會香港就有一個盛事嘅電影界，就係第3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啦。嗱，香港電影金像獎咧，過往咧都係都係一個叫做成績表嚟嘅，即係對一個香港嘅影壇啊一張成績表啦。另外亦都係為表揚一班即係過往呢一年嘅電影工作者作出唔同程度嘅貢獻，咁就會有呢個香港電影金像獎走咗出嚟啦。好啦，咁有咩亮點呢？今屆咁嗱，一如以往啦，咁都係喺香港文化中心舉行嘅。咁今次咧，我就見到個主持人咧都幾新鮮嘅配搭嚟嘅。咁就係見到有林家棟啦，呢個老手啊，一個電影界同埋影視界，我認為係影視都撈得好得令嘅，即係撈得好好嘅一個得令嘅主持人啦，一個電影人啦。咁我就火拍住楊千嬅同埋陳小春呢個組合嘅。我個人嚟講都幾得意嘅，因為我就覺得林家棟陳小春呢個組合都頗為有趣嘅，再加埋中間大少姑婆楊千嬅咧，呢個組合好過，即係我個人講係好過，真係每一年都係吳君如啊、曾志偉啊，甚至可能係嘟嘟姐鄭裕玲啊做主持人嘅，這個都叫做一個比較新鮮嘅配搭。但家棟咧就應該係以前做過電影金像獎嘅主持，咁今次係可能叫做一個舊人帶新人啦，咁 OK 嘅，我就覺得應該都幾好睇嘅呢個組合。咁今屆有咩亮點咧？咁我個人認為，除咗剛才個主持人就配搭比較新鮮之外咧，另外我個人認為咧，今年嗰個男女主角啊，甚至係男女配角啊，最佳電影、最佳導演呢啲獎項咧。個人嚟講就唔係覺得睇得有邊一套戲比較突出嘅，即係咩意思呢？即係話以往就可能有一兩套戲就可以橫掃曬，可能一啲技術獎啊，可能可以橫掃曬一啲一啲大獎嚟，男女主角啊、最佳電影啊、最佳導演嘅。咁我個人認為咧，今年入圍名單咧，全部個機會咧都頗為接近嘅，咁所以咧，你話我最後分析翻呢一個香港電影金像獎最終嘅結果咧，可能係有啲唔準嘅。但係咧，我都想透過呢個平台同大家有啲交流啦，咁就聽下大家即係睇下大家有咩，即係聽完我呢個節目之後啦，睇下咩意見，咁啊同大家一齊貼下咯。咁你為你有咩心水嘅，咁你為同我試下 compare 翻睇下邊個準啲咯。咁固然嚟講啦，我真係幾中意金像獎呢個節目嘅，因為我每年都OK 嘅話咧，基本上我都好多年連續都6、7年咧係坐喺度睇電視度睇直播嘅，咁樣咧，今日咧都半個鐘頭已經用咗差唔多1/3時間講咗啲大前提啦，咁事不宜遲啦，咁我呢一個節目咧，咁今日我就仲有20分鐘左右咧，我可能會講我希望會講得曬嘅，我會講最佳男女主角啦、男女配角啦，咁有時間嘅我會分析埋最佳電影同埋最佳導演啲。total 1、2、3、4、5、6大獎項嘅，好，咁我哋先由女主角、女配角嗰邊開始講啦，咁我就由女配角開始講嘅。好啦，咁咧今屆嘅女配角咧個陣容都，哇，我都一睇翻先，係啦，咁我就好簡單咁講一講先，咁就有韋英雄嘅《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 van， 黃婉之嘅《金雞 SSS》。學雷的黃金時代，薛凱琪的閨蜜和爆喜症的暴風雨，又見到爆姐了。相信呢有部分網友都知道呢，我是很喜歡亞視之寶爆姐這個這麼出色的人物的。雖然我很喜歡爆姐，我上年好像都有貼入爆姐做最佳女配角的，但是呢今次呢我就覺得個形勢真的十分之接近的。好，咁我先睇下由韦英雄嗰度开始睇先。咁就我睇过边几套戏咧，咁我都有睇过《红 van》啦、《金鸡》啦、 黃金時代我承認我係 loot 過去睇嘅啫。點解呢？因為我都係好隨便咁立立只黃金時代。閨蜜我都有睇嘅。同埋暴風雨我就未睇到啦，因為咧未有時間抽入去戲院睇嘅。好，咁樣咧，如果我咁樣分析咧，個人認為啊。黃婉之嘅金雞 SSS 咧，個人嚟講係可以 delete 咗先嘅。點解咁講咧？個人認為黃婉之喺歌度咧係比較出色嘅，不過論做戲咧，佢係稍為欠奉嘅。咁點解話佢稍微欠奉咧？因為佢叫做30多歲，其實已經唔係第一次做戲啦。但係咧，個人認為咧，佢嗰個演技咧係未到家嘅。如果有朋友未睇過《金雞 SSS》咧，唔緊要嘅。你睇過佢老妖你好 hea 嘅角色咧，佢嗰個戲咧大概同老妖你好 hea 嗰個格調差唔多嘅。咁因為《金雞 SSS》咧本身都係吳君如金雞嘅系列啊嘛。咁你話阿黃婉之係咪真係做得非常之出色咧？咁我又唔覺得嘅，即係你話10分嚟講，5、6分僅僅合格啦。咁所以個人嚟講，黃婉之如果你話攞女配角就冇乜可能嘅，反而調翻轉咧，佢想攞呢、這個最佳女啊，sorry 最佳新演員咧，就有啲機會嘅，因為咧最佳新演員咧有5個提名咧，佢有3套戲入圍嘅，咁都某程度上都反映到依家香港嘅新演員都叫做真係太過青黃不接嘅。好，咁講完黃婉之咧，第二個我就想西走嘅應該係霍雷。霍雷呢一個嘅黃金年代啊，如果同網友未，我想講同學添。如果有網友咧未睇過黃金時代咧，咁相信應該有聽過許鞍華呢個名嘅，因為許鞍華呢套戲係阿許鞍華導演所執導嘅。咁呢個黃金時代係講咩呢？係講關於一個叫抗日時期有個女作家叫做蕭紅嘅大半生嘅傳奇嘅歷史嚟嘅。個人嚟講就唔係好識欣賞。點解話唔識欣賞呢？好簡單，咁就因為呢，始終呢一個作家唔夠即係民國嗰陣時嘅。朱自清啊，甚至系鲁迅啊，即系 even like 即系 something like that 呢啲咁嘅人嘅知名度，即系喺我角度嚟讲啦，可能某部分嘅网友都会知道嘅，但系就个知名度始终唔系咁高。咁另外咧，霍雷系一个好演员嚟嘅，因为咧，如果我冇记错咧，龟姑咧，即系边个刘德华嗰套戏啊，即系有份做嘅嗰个叫做。我要查一查先，因為今日咧我都狀態有啲麻麻地，我都忘記咗一啲嘢添。定係親愛的，我唔記得咗啦。總之，但係霍雷喺嗰度咧叫做穩穩陣陣啦，穩穩陣陣。但係你話相比起呢一集對手係咪真係咁強咧？個人嚟講就唔係覺得好強嘅。咁所以咧，霍雷就會係爭少少啊！對唔住，應該係《親愛的》，唔係劉德華嗰套《親愛的》。咁《親愛的》係咩戲咧？我陣間先再講啦。咁所以咧，霍雷黃金時代個機會率爭啲嘅。好啦，跟住啦，應該就薛凱琪嘅《閨蜜》咧，都係一個好典型嘅女性戲啦。咁就話説就講3個女仔，咁就就係以前係好好嘅 friend 嚟嘅，跟住之後有唔同嘅愛情啊，唔同事業嘅發展啊，咁最終又再翻埋嚟一齊啦。咁呢套戲係咪薛凱琪一個叫做得意之作咧？個人嚟講又唔係嘅。咁因為薛凱琪根本係走類似呢啲青春少艾嘅路線，不過要留意一點就係話薛凱莉、薛凱琪，sorry，薛凱琪。薛凯琪咧已经系喺呢一个影圈咧加入咗，系已经系第10年噶啦。你话佢系咪真系咁厉害咧？可以凭呢套戏攞呢个女配角咧？个人嚟讲就唔系嘅，始终都系做翻佢嘅戏路，都系恰如本分啦，10分有6、7分嗰只啦。咁所以就薛凯琪呢一个就可以 delete 嘅。唯独是咧，即系爆姐嗰个暴风雨我冇睇过，所以咧。我就唔敢講話爆姐有冇機會攞最佳女配角，但係調翻轉頭咧，我覺得紅 van 嘅惠英紅咧係有機會攞到呢一個最佳女配角嘅。 即係韋英雄咧，咁就大家都知道係一個武打演員啦。咁就之前都較早5年前，即係5屆之前啊，2010年佢係攞過金像獎最佳女主角嘅，係憑住《心魔》呢套戲。我冇記錯係啦，《心魔》呢一套戲係攞到最佳女主角呢個獎項嘅。咁你個人認為就係韋英雄喺呢一套戲咧，其實我如果有睇《紅鶯》原著嘅朋友都知道咧，韋英雄呢個角色係做神婆嘅。咁你如果有睇過呢套書咧，呢本書咧，韋英雄呢個角色係陳果加入佢嘅。咁韋英雄要喺原著呢套戲裏邊，再呢個係佢嘅新角色啊嘛。咁佢要喺呢一度再重新揣摩成個冇咗即係咩啊，冇咗人嘅大步啊！佢要做翻佢嗰个，因为佢嗰个性格啊，要重新揣摩，因为本身原著冇呢个角色啊嘛。咁所以咧，韦英雄咧，佢系要全心去揣摩个剧本，同埋重新演绎翻，即系已有嘅角色，即系例如话有睇《红鶯》嘅，咁应该有阿任达华嘅角色啊，阿黄有南啊 ，Janice Man 啊，徐天佑嘅角色嘅。咁所以咧，韦英雄做呢个神婆咧，系要做一啲危言耸听啊，可能系做埋一啲煽动。嗰、那個車小巴裏面嘅乘客嘅，個人嚟講，韋英雄咧，會跑出嚟嘅機會大啲嘅，所以我個人嚟講咧，最佳女配角應該係韋英雄嘅紅鶯會嘅機會稍微高啲，咁當然可能有其他意外嘅賽果出現嘅，咁好啦，咁我講完女配角啦，不如講女主角啦。好好快讲讲女主角咧，就有吴君如嘅《金鸡 SSS》，汤唯嘅《黄金时代》，周迅嘅《撒娇女人最好命》，赵薇嘅《亲爱的》，蔡卓妍嘅《初极》。哇，今届咧就有啲得意嘅，个人嚟讲咧就觉得系学院派同埋本地派之争嘅。点解话学院派同本地派之争咧？如果有留意翻咧，汤唯、周迅、赵薇都系国内嘅一線好手嚟嘅，即係國內嘅一線女演員嚟嘅。當中周迅、趙薇咧都打滾咗好多屆噶啦，好多年噶啦。雖然啊，趙薇啊，即係就算趙薇都結咗婚啊，生埋仔啊，咁都半退隱噶啦，做埋老闆噶啦，佢都咁，但係都仍然肯擔綱演出呢一個《親愛的》。《親愛的》係做啲咩戲咧？《親愛的》就係講關於一個即係相離嘅故事，即係骨肉分離嘅故事，又話真人真事改編嘅，咁就阿陳可辛執導啦，咁就係除咗趙薇啦，仲有黃渤啊，黃渤呢個人就係、是人在囧途之泰囧啊，瘋狂的石頭啊，呢、這、一個好出名嘅演員嚟嘅，咁當然仲有好多啦，仲有佟大為啊，好個人嚟講咧，呢套戲係幾好睇嘅，因為都係幾感觸嘅，講關於咧。黃渤同埋學雷兩公婆嘅婚姻破裂啦，但係咧阿仔咧就一次去玩啦，玩咗一次之後咧，咦唔見咗個仔喎，應該就係講關於大家都而家咁樣講都聽到，應該有關於人口拐賣嘅故事。咁就跟住就見到阿趙薇，趙薇就做一個農村婦人嘅，咁就阿趙薇個老公咧就做呢一個拐帶兒童嘅工作，咁。佢呢一個咁樣嘅追尋嘅故事啦，咁就係大概係《親愛的》嘅劇情嚟嘅。趙薇喺呢一套戲咧，我覺得做得係幾好嘅。因為佢感覺上咧，趙薇係一個唔似一個農家女仔嘅故事，即係唔似一個農家婦女嘅一個人。即係你話阿劉德華做嗰個龜，我成日都唔記得咗佢叫咩，龜狐啊，龜姑啊，龜姑。咁佢，我覺得佢做唔到嗰種典型大陸嘅下崗工人啊，或者係一個叫做典型嘅農民嘅嗰種味道啊，即係阿華仔係做唔到嘅。反而咧，趙薇咧喺呢個位度咧做得好細膩嘅，所以我第一個稱先咧就係趙薇嘅《親愛的》。咁跟住第二個咧，咁我就會稱高一線咧，就係蔡卓妍。蔡卓妍初期咁點解又會稱高一線咧？第一件事突破。佢唔係一啲普通嘅突破，佢喺呢套戲咧係能夠同阿任達華有一個好激烈嘅親密片段。咁另外咧，蔡卓妍係對我，即係我唔中意，我講真，我以前唔係幾中意佢嘅。 啲雞仔聲啊，一啲即係做戲好嬌嗲啊，感覺上咧我就唔係咁中意佢嘅。咁但係咧，佢喺呢度咧有突破啦，就喺呢一套除咗同阿任達華有激烈嘅床戰之外啦，咁亦都會見阿蔡卓妍喺大個女噶啦，喺泰國見到一啲初技，要拯救翻佢走嘅。咁拯救翻佢走咧，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幾跌宕回腸嘅一個故仔嚟嘅。所以我覺得蔡卓妍喺呢套戲度發揮得咧係一絕嘅。咁所以我認為蔡卓妍喺呢一套戲咧係絕對有能力同趙薇一冚嘅。咁當然最後邊個攞咧，我陣間先講啦。好，咁跟住咧就篩走曬一啲我覺得個唔係咁高嘅演員啦。吳君如，講句真，吳君如咧你老實講，你話佢係咪一個實力派演員？我當然係尊重，我當然承認佢係一個實力派演員，但係佢係唔係真係咁憑住呢一個金雞 SSS 呢套笑片去攞到最佳女主角咧？個人嚟講就覺得爭啲嘅。始終我個人認為咧，吳君如咧始終喺某啲戲咧係好難突破咗。即係點樣突破呢？即係話做唔到一啲戲路比較廣嘅角色，始終都係做埋啲下巴啊，或者係呢啲咕嚕搞笑嘅角色嘅。你話我覺得佢最接近攞到影后嘅就係五年前嘅《歲月神偷》。咁我覺得佢做阿鐘少圖啊，同埋阿李治廷個媽咪咧，佢做得非常之出色嘅。咁當然啦，你冇話吳君如冇攞過，吳君如攞過最佳女主角嘅1996年《紅星十三妹》。我都估唔到佢會憑呢套嘢攞到啦。不過 anyway 都好，個獎狀係佢嘅，咁就攞咗。但係你話吳君如喺依家呢一紮對手係咪真係能夠突圍咧？唔覺得。所以我覺得吳君如呢個金雞可以篩走啦。咁另外周迅咧喺呢個《撒嬌女人最好命》咧，真係可以擺脱翻佢以前嗰種剛強嘅角色啊，可以做到嗲女人嗰種。即係嗰種發姣啊，嬌嗲嘅嗰個角色啊，所以咧阿彭浩翔咧，即係呢套戲嘅導演彭浩翔咧，係將阿周迅咧改造得非常之好嘅。但係個人認為，如果喺內地三個湯唯、周迅、趙薇，雖然湯唯係香港人啦，但係我都係以翻佢哋出身嚟做標準啦。趙薇應該係新加坡人嚟嘅。三個嚟講咧，我個人認為趙薇會比較高啲嘅。調翻轉頭，周迅雖然表現得好出色，但係預咗呢一扎對手咧，我個人認為都係趙薇或者係蔡卓妍稱高啲嘅。好啦，再講埋湯唯啦。湯唯咧呢套戲大家好難，好多人冇乜點睇湯唯嘅戲，可能就係睇過《色戒》同阿梁朝偉嘅。咁或者如果你細膩呢一套《黃金時代》咧，因為佢做翻戲中嘅女主角，即係講史實嘅女主角叫蕭紅嘅一位人物啦。但係咧我就唔係認真去睇嘅，所以咧。我真係我個人嚟講，就可能你話我冇修養都好啦。但係我覺得唔熟悉佢歷史嘅人係真係會覺得係比較睇得辛苦啲嘅。咁所以咧，湯唯個人嚟講就唔係稱得咁高，加上內地有網民咧就同呢一個電視版嘅一個叫宋佳嘅女主角比較啦。宋佳咧喺內地係一線女星上緊嚟嘅，一線女星嚟嘅。拍過好多唔同嘅抗日戰爭啊，甚至乎可能係民國初年嘅一啲電視劇啊，甚至係一啲電影啊，甚至係一啲愛情小品，佢都有份做嘅。如果兩個比較之下咧，大部分網人內地網民認為咧，宋佳做電視版嘅《黃金時代》咧，係做得比湯唯所發揮蕭紅呢個角色比較出色嘅。基於我對湯唯睇呢一套戲嘅認知，即係老實講，唔係太高，所以。會用內地少少網民嘅標準去套用翻落去咧，湯唯機會唔大嘅，所以個人認為咧，趙薇嘅《親愛的》同埋蔡卓妍嘅初技係比較突出啲嘅。我會讚本土嘅本地派嘅，咁所以咧，雖然趙薇個感覺好似高啲，但係最後咧我都會稱高蔡卓妍壓曬一線嘅。好啦，咁講咗女仔咯喎，咁我睇下時間先。哇，今日真係滔滔不絕。見到就有24分鐘，我唔知工作人員嗰邊會唔會安排俾我錄兩集啦嚇，咁我唔知，咁我就盡我時間講埋多少少先。我睇下可唔可以加多一節啊？ 好，咁如果仲有五分幾鐘，我不如我試下講下最佳導演啦。最佳導演有五位 ，sorry 六位啊，對唔住，因為咧有兩個係一齊做導演嘅。咁我先講下有五部電影入圍啊，唔好意思啊，唔好介意我啲懶音，想快啲講完啊。咁包括有陳果嘅《紅 van》啦，許鞍華《黃金時代》啦，陳可辛《親愛的》啦，林超賢嘅《魔警》啦。麥兆輝、莊文強的《竊聽風雲三》如果你說五套戲，我第一個《Enemy》的《魔警》始終我看過這一套《魔警》，林超賢這套戲我覺得做得比較失望的。為什麼做得比較失望一點呢？他想做類似徐寶高的事件，即是由一個中變奸的甚至走出來一個心魔的警察呢，我覺得他和張家輝做吳彥祖的心魔呢，我覺得兩個第一不配合match。第二，我個人認為咧，吳彥祖咧嘅戲路咧唔廣，所以咧吳彥祖會拖累咗，個人嚟講係吳彥祖係會拖累咗成套魔警嘅水平。加上林超瑩係唔擅長拍呢啲咁嘅，即係喺心裏邊打結嗰啲人嚟嘅。個人認為咧，佢應該要拍翻一啲穩穩陣陣嘅，可能係一啲大片，即係可能係香港大片啊，即係邊啲咧？即係之前佢同阿謝霆鋒嗰啲證人啊、線人啊，再或者佢係又唔知彈咗啲咩 app 出嚟或者係為做一啲逆戰啊、激戰呢啲 OK 咯。但係反而魔警，我個人認為佢就呢套水準比較曳少少。所以就林超賢呢個魔警就我覺得嗰個機會不大嘅。咁第二個咧，我就再西走咧，就應該係陳可辛嘅《親愛的》。咁點解咧？《親愛的》呢套戲我個人認為係拍得幾好嘅，好感動嘅。始終覺得就陳可辛攞呢套戲嚟稱咧，就難啲嘅。所以我個人認為嚟講咧，陳可辛今次撞正嘅對手比較強啊。因為你見到又有許鞍華呢個 icon 走出嚟啦，即係金像獎導演嘅 icon 走咗出嚟啊，咁所以陳可辛攞呢套憑住呢套戲攞嘅機會係難啲嘅，因為呢套戲你話係咪一個上乘之作咧？咁又未至於去到超上乘之作。你話十分嚟講呢套戲都有7.5分八分左右嘅，但係見到許鞍華咧評審，因為我唔知道評審點樣投票，可能就係睇名投嘅。因为曾经都听人讲过话，金像奖嘅机制即系有啲导演咧，可能有啲电影童工咧，即系睇咩咧？睇名头嘅，唔出奇嘅。咁所以咧，陈可辛呢套比较争少少。咁另外我都想演啲嚟咗嘅就系陈果嘅《红 van》。我个人认为咧，虽然我系住喺大埔嘅大埔人，就系根据呢个网络选票改编。但是陳果呢一套戲，我覺得嚟講係拍得比較抽象難明，而且係你話溝片又未去到咁溝，但係咧會有嗰個叫做爛尾嗰種感覺，所以陳果要將陳果將呢一套原著嘅小説套落翻落個電影版，濃縮到得翻兩個幾鐘咧，感覺上嚟講係眼高手低嘅。點解我入場睇咧？睇演員。同埋真係大部人睇翻大部嘢啫，但係如果你話陳果攞呢套戲嚟做最佳導演咧，個人嚟講冇可能。我覺得陳果係未去到嗰個水平去做呢套戲嘅導演咯。但係佢都欣賞佢係肯佢敢攞呢一套戲嘅題材嚟做，攞呢一套戲嘅題材嚟做咩咧？嚟做呢一個電影。咁佢都係本土電影嚟嘅，咁所以咧，個人認為咧，陳果呢套戲雖然係勇氣可嘉，但係手法都係頗為拙劣，所以我都係 delete 咗陳果嘅。咁剩翻邊啲咧？麥兆輝、莊文強啦，咁《竊聽風雲三》，咁《竊聽風雲三》就係講關於陸氏集團啦，即係啲原居民啦，就透過收地啦，即係透過同鄉嘅收地啊，從而就買丁權啊、起樓啊，從而再賺翻一筆咁樣啦嚇。《竊聽風雲》系列做到第三集啦，個人嚟講咧， 第三集咧嗰、那個官能刺激咧係好睇過一兩集嘅，我個人嚟講。咁但係咧佢設定裏邊嘅元素咧係三集裏邊最低嘅。你話莊文強、麥兆輝咧，都係一啲本土大片嘅一個保證嚟嘅。雖然咧《竊聽風雲三》咧都有周迅呢個合拍咁樣合拍嘅片走出嚟啦，但係咧《竊聽風雲三》喺三個系列裏面咧都係叫做一個平穩之作嚟嘅。咁點解我唔講許鞍華嘅《黃金時代》咧？都啱啱我都提及過啦。雖然我個人認為咧，應該麥兆輝、莊文強嘅《竊聽風雲三》咧係喺個五套戲裏面最高嘅。但是呢如果評審的投票機制呢他們有可能有可能我不是說推測他們怎樣怎樣但是總有部分的評委會覺得許鞍華的黃金年黃金時代呢看名頭呢是許鞍華的黃金時代比較高一點再加上許鞍華呢曾經都憑過這套黃金時代呢擁奪了金馬獎最佳導演㗎啦，金馬獎最佳導演係一個即係計電影金像獎啦，可能係大陸嘅百花獎啦、金雞獎咧，另一個兩個三對最高榮譽一個頒獎典禮嚟嘅。佢之前攞嘅土姐咧，都係先攞金馬獎，再去呢、這、一個，再去呢一個金像獎，一下即係咩啊，連下兩成咁就攞咗獎嘅。OK， 咁所以咧呢一套戲都係都係睇，即係唔好意思，即係咁講睇名嘅，睇導演名。咁所以個人認為都係許大導呢套戲攞獎嘅機會嘅呼聲高啲嘅。好啦，都見到啦，已經 overrun 咗啦。咁我咧暫時講到嚟呢度先。如果如果可以開到第二集嘅，咁就用第二集啦。咁如果就開多一節嘅，咁就開多一節啦。咁應該我都會分 episode one、episode two 或者係 part 1、part 2咁去分析。咁我先休息一陣先，我都飲啖水先，哇，都一輪嘴講三十幾分鐘，仲勁過我平時講書。好，休息一陣。 中西漫片。影视娱乐光影不二，尽在首轮影院。主持：卵仔。